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若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这一天啊，您过得充实吗？今天天气不错，您今天都是什么安排呀？在您家窗户口能看得见西山吗？ 哎呀，我这一抬眼，我看的是东面啊，应该是啊。 东面没看见有山，就看见 CBD 那国贸大楼了，是吧？ 啊， 这能不能看见西山，就是那么一说。主要我想表达的是啊，咱今天的天实在是太透彻了。 没错， 透亮透亮的。 是是是， 秋高气爽的感觉吧。 眼睛要好，能看多远有多远。 视野所及之处就是你的边界，是吧？ 嗯， 反正不过确实也能感觉得出来，秋天好像真的来了。在阳光下边啊，会觉得特别的晒，当背阴的地方就会觉得，哎，那一阵一阵的小风还真是有点凉飕飕的呢。 是， 所以可见马上应该穿长袖了吧？快， 嗯， 这个最近啊也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太平啊，最近也有很多消息一直在牵动着大家伙的心， 没错， 以至于呢让大家开始忽略，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关注我们周围的天气变化。就比如说啊，最近刚刚发生的天津爆炸的事件，确实每次当新消息这个滚动播出更新的时候啊，大家的心都跟着紧紧的揪了一把。 没错。没错， 而就在12号晚上，天津的滨海新区发生爆炸之后啊，有人在微博上啊说自己的父亲在爆炸当中不幸去世，并且开启了微博转账汇款的功能。很多网友啊信以为真，就捐了款了。 嗯。 8月13号凌晨1点多钟，微博名为我的心属于拜仁慕尼黑永远的博主啊发布了这么一条内容。好害怕，爸爸在附近公司上班，刚刚打电话他关机，打他公司电话也没人接，我一个人在家真的好害怕。 哎呦。 而这条内容发布之后啊，很多网友就开始评论安慰了。 嗯。 后来呢，这名博主啊又发信息说，父亲失去联系之后啊自己很害怕，想起妈妈去世的那个夜里，我和爸爸在医院一直抱着他，一直抱着他。记者从网友提供的截图当中看到，这两条微博的发布间隔时间呢仅仅是2个多小时，而期间呢转发评论以及点赞的数量过了1000。 嗯， 等到当天晚上10点多钟，这名博主啊又撰写了一条谢谢你们的关心的长微博，说呀已经在医院里见到了父亲的最后一面。我跟他说，我会好好努力，明年考上一个好大学，做很多好吃的菜给你。可他听不到我说话了，我还想跟他说很多话。1年前，我妈妈也是这样躺在医院里。反正这个言辞很恳切啊，也这个诱发了大家很多的眼泪啊。 嗯。 而这名博主啊，还说到，说医院呢有很多伤患，自己想哭但不能哭。我快念高三了，我是大人了，我不能把悲伤的情绪带给身边的人。截至到14号凌晨5点多钟，这条微博的阅读量呢已经超过了200万，有3700多人呢通过微博打赏的功能给这名博主转账汇款。经过认证的某作家留言表示说，别害怕小姑娘，如果你愿意，无论明年在哪儿上学，让我替你出学费，一言为定。 嗯， 这个和大家伙的这个热心好心人的这个热心啊相比较的是呢，也有一部分网友啊特别的细心，对博主说的这些这个煽动眼泪的内容啊提出了质疑。 哦， 有网友翻看这名博主之前的微博，发现呢他在去年啊就曾经用过一位已经去世的白血病患者的照片做头像。而网名为董锤锤的网友也介绍，像微博的打赏功能啊需要本人开通才能使用，而且啊，开通之后会自动关注微博打赏和微博红包两个账号，而博主最近刚刚关注的两个账号就是这两个，这也就说明啊，这名博主是最近才开通的这个微博打赏的这个功能。随后记者也发现，虽然这个博主自称是生活在天津，但是700多个关注账号当中基本上都是营销号，没见哪个跟天津本地生活是有关系的。 嗯， 昨天呢，这名博主这个账号已经显示不存在。而在长微博发布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里，很多网友已经在微博下留言质疑了，并且要求博主对网友提出的疑点做出一一解释。 随后博主将微博删除并开始清理粉丝。昨天上午，疑似这名博主的网友啊发帖道歉，说自己因为跟父亲吵架想恶作剧一下，没想到闹得那么凶，也没想到会有人捐钱，那些钱我一分都没动过，现在我的账号已经被封了，钱不久就会还给他们，对不起。虽然博主疑似博主进行了道歉，但是呢，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张雪东律师还表示啊，如果这名博主冒充事故遇难者家属骗取捐款的情况属实，那么他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罪。这名博主的行为属于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骗取财物。虽然疑似这个当事人已经进行了公开的澄清道歉，但是他已经构成了犯罪事实，网友是可以直接报警处理的。 这事儿吧，就是天津爆炸这个事儿哈，你知道前两天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平常喜欢看球。你知道就是说天津的球迷跟咱们北京国安的球迷，他们有的时候在场上那个火药味真的是很浓。 场上的对手。 对。但是呢，你知道前两天就是因为天津出事了之后，很多国安的球迷啊，不但是有的是去了现场，有的就是在这个工体周围为这个天津的球迷以及天津的老百姓祈福，就真正的让人觉得就是说他们留的那个言，就是虽然我们在场上是对骂的，我们是彼此是呛呛的，但是场下一方有难真的是八方支援， 尤其是在这种患难之中才更能见真情，可悲又可心痛的事儿，就是在这样的患难之中啊，却有人利用这样的真情去绑架每个人的爱心。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啊，现在既然已经有疑似博主出来道歉了，如果网友这个捐款还是不能如数追讨回来的话，并且需要讨一个说法的话，那么我们的律师已经给出了这样的法律依据，也确确实实希望啊，这仅仅只是一个恶作剧，没有就这样因为这个恶作剧而伤害到更多人的真心。当然了，这个事情说实话确实挺过分的啊， 过分我觉得都不足以形容了，我确实我刚刚都忍了一下就没好说他，你知道吗？ 尤其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关头还有人拿这样的生命啊，敬畏心一丁点都没有，还在开着这样的玩笑，做着这样的恶作剧，确实会让人觉得很心很痛。所以呢，这个还是大家伙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这个微博打钱也好啊，资助也好，不是不可以，还是希望咱们的好心不被坏人所利用。这个之前能不能谨慎的进行一下核实，确认信息的真实情况之后，我们再伸出自己的援手进行帮助，是吧？要不然今天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和大家来聊聊吧，说说您生活当中啊，遇没遇到过让您觉得有些过分的事儿？ 哎呦，过分的事儿！ 哎，过分的人或过分的事儿，或者您自己觉得有过什么事儿，或有过什么行为，让您觉得可能做着有点过分了啊？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说的是过分。 再来关注这么一条。最近呢，有市民反映说，这个朝阳光辉里小区九号楼北侧数米外呢，它有一排小饭馆，这个噪声啊，油烟污染特别的严重。这居民还说啊，这饭馆大多数使用的是这个煤气罐做饭，且内部的电线已经老化，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据了解啊，在这儿的大多数饭馆属于无照经营或者超范围经营，而且都没有通过环保局的环境批复。那居委会就表示，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复杂，目前正在协调各职能部门共同解决这件事儿。附近的这小区居民就说啊，这些平房绝大多数啊都是临街的饭馆，后身呢正对着居民楼，平时比如说炒菜的这个油烟呐、污水啊以及噪声，长期的困扰着居民， 那生活质量一定很糟糕啊。 这居民吴女士就说啊，还是最令大家担忧的是什么？是安全问题。因为什么啊？他这个饭馆距离楼房最近的地方不足一米。 哎呦。 而且这个饭馆最东侧十几米远的地方就是大望路小学，在饭馆正门北侧十几米处又是另外一栋公寓大楼，说一旦说是发生事故，这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这密度太高了哈。 记者来到现场呢，也注意到附近的它的这个电线是杂乱无章的，有的是被拉进了饭馆里边。这吴女士还说这些电线啊使用的时间已接近20年，所以说线路已经老化了。尤其是你像这些饭馆里边，它有很多这个大功率的电器，大功率电器加上这个老化的线路，它就容易发生火灾。居民郭先生表示啊，饭馆大多数使用的是这个煤气做饭，他经常能看到有人就上门更换这个煤气罐啊，这煤气罐还不是小罐子，都是一些高度在1.6米左右的那些大罐子。 那不少居民就担心啊，这个饭馆如果说是啊着火了，发生煤气罐爆炸，那该怎么办？ 嗯， 据了解啊，环保部门与工商部门曾对饭馆进行过检查。朝阳区环保局执法大队提供的检查说明显示，这个平房啊为北京某酿酒厂的这个员工宿舍。 啊， 目前呀、有餐饮单位22家都没有通过环保局建设项目环境批复。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说，多家餐饮单位啊存在无照经营或者超范围经营的情况。 你看看， 建外街道北廊东社区居委会的这个工作人员称啊，这个平房这块情况它比较复杂。你产权单位是酿酒厂，此前我们也曾经联系过，但是对方答复说是经营饭馆属于租户的个人行为，他们无权过问。于是呢，这个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居委会正在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来处理这件事儿。城管、工商、环保等部门呢，也都表示将尽快的解决。 嗯，所以这个确实哈、这事儿要是不解决，这附近居民这日子真是不太好过啊。 嗯， 哪有这个饭馆的窗户正对着人家，对着就一米的？之前我们也说过，有的那个饭馆啊，在后身随意开窗户，凿了一窗户出来，正对着人居民家的窗户，那还隔着2米的时候，人家居民都觉得不合适。所以说，也希望大望路这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样的居民生活状况能够及时得到改善，要不然。您说离住家离住那么近，又挨着小学，做生意的这生意也未必能开得很舒心，是不是？ 没错。 那么乱那么杂，而且还真的有巨大的安全隐患，万一真出点事儿呢，是不是？ 嗯。 所以这事儿啊，这个好在啊，现在发现的很及时，在出事儿之前我们先把它发现了，那就这个彻底落实呗，是吧？希望这个事儿啊，能够赶紧还那一片居民和那一片的这个小学啊，以及那一片的经商者。每一个人应该自有的那样的一个合理又合适的环境，大家各司其职，各自找到完美的定位哈。之前节目也和大家说过啊，暑假嘛，高校游正是最近的热门。 嗯， 在北大东侧门外，一栋栏杆呢围出了一列队伍，大人带着小孩，有的呢撑着伞，有的戴着帽子，这靠吃冷饮和闲聊打发着漫长的排队时光。 哦呦， 昨天上午10点，哪怕是烈日当头，气温达到了32摄氏度，来参观北京大学的游客还是排出了一条长达500-600米的队伍。 哦， 跟北大仅仅一阶之隔的清华大学啊、排队的盛况那也一点都不逊色。但是这些苦苦排队的游客所向往的名校体验啊，可能真的仅仅只是徒步逛一圈的走马观花。北大学生小林啊，面对20来位小游客，介绍起博雅塔的历史和由来。刚才我们看过了北大的一塔糊涂当中的图书馆，现在我们来看到的就是一塔糊涂当中的塔，博雅塔。担任校园导游的小林呢，今年上本科2年级，他加入了校内某相关社团，为了进校参观的团体游客提供免费的志愿讲解服务。 嗯， 路线呢一般是从东门进西门出，带着他们看一看图书馆、博雅塔、未名湖和西门那就行了。小林也介绍，团体游客呢在跟学校预约进校的时候就可以申请免费讲解，但学校对于他们的活动区域和参观时间是有严格规定的，要去啊只能去风景区参观，不能进入教学区，而且参观的时间也要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高峰期一天进校呢差不多能有3000人，这今天啊都算少的了，那也有1000人呢。 哎呦，真是不少。 团体游客这好歹还有导游带着逛啊，这个散客啊，那状况可能就更糟糕了。 嗯， 那只能是像没头苍蝇一样在那校园里顶着烈日暴走，也不知道哪是哪儿。5岁的郭思妍跟着妈妈来逛名校，看见北大排队的这个游客太多，转身就跟着黄牛进了清华。他妈妈说啊，我呀这图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孩子感受一下名校的气氛吗？但是啊，进了校园之后，他都不知道具体要去哪个方向参观，只能是跟着人流漫无目的的走，从南门走到西门，这趟参观也就算结束了。 嗯， 郭思妍小朋友是如此总结他的清华之行的。今天出来就一直走，这学校太难走了。 嗯，你说这5岁的小姑娘，可能对她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直在走，这学校太难走了。嗯，这个父母的心也能理解，因为就是说带孩子来看，说哎， 这是目前中国啊非常好的大学， 不就是为了感受名校氛围吗？这名校这怎么能是走得太累了这种氛围呢？这以后哪能让孩子有这样的动力去往名校使劲呢？是不是？ 真是，这你说这学校它的这个规定啊，只能在这个风景区参观，不能去教学区。那说实话呢，也只是看看这些啊绿树啊，这个湖水啊，或者说亭子啊什么的，其实也感受不到这个，比如说哎学生在树下读书啊，或者说在这个教室里面大家在讨论问题的那样的一种氛围，是不是？ 不是说了吗？凡事啊就怕扎堆儿。 嗯， 这一个人、两个人、三五个人还都不错，等大家一窝蜂的奔一个地方使劲的时候，那事儿就该变了味儿了。咱那个要来北京旅游啊。逛高校，高校名校啊，也不仅仅只有清华和北大这两所学校，是不是？ 嗯， 要感受浓厚的学术氛围也好，还是要感受这个校园优美的环境也好，咱们北京那么多优质的高校，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咱要是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提前做做功课、做做攻略，咱真的没必要只奔着北大跟清华使劲，是不是啊？ 再来看这么一条。一名男子啊，因为琐事要报复居住在朝阳华侨城一号楼的业主，用弹弓、钢珠击碎了小区多名业主家的玻璃。近日呢，此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警方依法刑拘。今年六月份，朝阳分局南磨坊派出所陆续接到多名华侨城小区业主报案，说呀，自家的这个玻璃遭到了钢珠射击。那有的是外层的玻璃被击穿，那有的则是整块玻璃被击碎成蜂窝状。民警啊就在这小区里边蹲守了四天，哎，没有任何发现。等到了七月下旬，派出所再次接到多名业主报警，说家中的这个玻璃又被打碎了。警方调取案发时段小区周边十余个监控探头，终于发现在监控视频中出现了同一名可疑男子。每次作案之后啊，这名男子都消失在了通向主干道的监控探头中。警方扩大监控视频查询范围，在小区周边主干道上发现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经过体貌特征信息的比对，车主万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8月8号20时许，当嫌疑人爬上小区公共厕所准备再次作案的时候，被民警和保安员当场抓获。民警在他的身上也起获了弹珠、钢珠啊、弹弓。在他的这个驾驶的黑色轿车内呢，民警又发现了其余两把弹弓以及百余发的这个钢珠。 哎呦，这是要干嘛呀？ 经警方初步的审查，43岁的本市人万某由于琐事啊，想要报复居住在华侨城一号楼的业主。但是呢，谁知道是心里怎么想的，就把这怨气泄愤在了其他住户的身上，才造成了这么一事儿。 这事儿全拧了呀，是吧？就是咱有情绪哈、啊，有怨气，有事儿没解决，咱这个找着这个业主啊，这我跟你之间有纠纷，咱把这说清楚，谁给谁道歉，或者咱们协商解决这事儿，最后怎么办？ 嗯， 首先泄愤这方法，这就不对呀、啊，是吧？ 对。 而且再说这你也得找对人呢、啊，是吧？有事儿冲谁来，这事儿提前得找清楚啊。都说是冤有头债有主，这不合适啊。 啊、 嗯。反正还是得说这个万某啊，这个我觉得已经不大像是脑子一糊涂啊，脑子一热开始干了这种错事儿。当然了，这好在没有这个我们人员身上的这样的伤亡情况。当然了，这个寻衅滋事罪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挺严重的。你说他那个钢珠啊，那个枪啊，都打哪儿来的？这东西不管制吗？而且钢珠啊，那还是有杀伤力的呀。 是， 听着都害怕，都危险啊。 你说这43岁的人干的事儿，就跟3岁似的，也真是，哎。 是吧？还使弹弓打人家玻璃呢。 嗯。 还真，这不都是笑话里的故事吗？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事儿啊，这个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过分的事儿。这个您印象当中啊，您遇没遇到过让您觉着有点过分的事儿？遇没遇到过让您觉得有点过分的人？您自己做没做过什么有些事儿做完之后，哎呀，好像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啊，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那个我们看看大家伙的互动啊。张小辉说，那些发国难财趁人之危的人太过分了，人人诛之啊，这是觉得这事儿过分。还有朋友看看啊，娟子1955说，提醒游客，北大校内啊正在利用暑假施工，所以啊除了未名湖其他地方都不能进，不要排队参观了。 这告诉大家别走冤枉路是吧？不过校门口那些黄牛确实还是挺过分的，这你冤枉钱啊，咱不能跟着黄牛走，这带好身份证，提前预约，不用花钱，咱就能进校园参观。 嗯，这个周末愉快的纳和雅说啊，很多时候记忆中呢，总有些人因为各种问题啊，就会让我觉得很过分。事后过了很久，想想自己也未必是全无错的，所以静心想想，还是要宽以待人嘛，修炼好自己，比心中记恨更实际。而且男人嘛，要宽容。宽容， 不仅男人要宽容啊，女人也一样要宽容。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嘛。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过分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和探讨。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保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大山子有事故，请后车司机要注意避让。而京沪高速的进京方向应四检查站车多，京哈高速的进出京双方向台湖出口车多，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吉祥寺车多。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这做了50年的妇女，八旬老人李明啊，觉得他跟自己的养女的缘分走到了尽头。 哦， 因为赡养和自己再婚的问题，他就将养女李佳琪告上了法庭，要求解除收养关系。 怎么回事呢？ 记者昨天也从门头沟法院获得消息，法院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这事儿啊是这样啊，这李老先生啊今年82岁。49年之前啊，因为和妻子结婚之后没法生育子女，两个人就商量着收养一名孩子。1966年，李明的一位同事去世了，留下了刚刚怀孕的妻子。而不久呢，这位丧夫的妻子呢，产下了一女，因为没有抚养能力，就将刚刚出生7天的孩子抱到了李明家。李明啊，正好就收养了这个女孩，取名李佳琪。根据李明啊俗称说，2013年呢，自己的妻子去世了，李佳琪呀不但不尽赡养义务，还反对自己再婚。这老李就说啊，我已经尽到了养父的义务，我还资助他买车呢，可是啊他却没尽到养女的责任，我生病期间他都没照顾过我。被告李佳琪呢否认自己不去探望照顾养父。李佳琪说啊，其实在我养母去世之前，父亲就跟保姆好上了，后来他还把石景山的房子给卖了，在东北给保姆买了一套房子。我不同意解除收养关系。法院审理认为因为原被告曾经多次发生纠纷，矛盾不可调和，最终法院判决二人解除收养关系。不过这事儿也确实我们听听这李佳琪养女说，她说的那些原因和理由好像跟解不解除收养关系没什么直接关系吧。这个父亲选不选择再婚，父亲选择跟谁在一起，父亲选择这个房子怎么买怎么卖，那都是父亲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私事，自己的生活，那人家有自己的权利，作为养女也没有资格去干涉吧。当然了，这些事儿也 不能成为您不去照顾养父的一个理由和借口，是不是？ 总之我就觉得吧，就像这种家务事儿，有的时候你还真说不上具体，就是这事儿是谁错，是铁铁的就是他错了或者什么，他可能里边连带着有很多，比如说多年积攒下来的，或者说是跟这个包括这个李先生的这个妻子，也就是李佳琦的养母有关的一些事情，所以确实也不好说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这事实是怎么样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不过就冲着杨女说的那几个借口和理由，我就觉得最起码这几句那是站不住脚的。 再来看这么一条，无业男子蒋军刚用从网上购买的读卡器等设备非法篡改公交一卡通内的金额，用于商场消费、购买加油卡或者出售，被检方指控犯有诈骗罪。此案呢，近日在朝阳法院开庭。34岁的蒋军刚身材矮小，进入法庭的时候呢，一件长袖外衣罩在他的上身，两只空荡荡的袖子系在胸前。 哎呦，是残疾人啊！ 哎，记者也这么想。后来询问这个蒋的辩护律师，得知蒋军刚并非残疾人。检方指控，2013年11月以来，蒋军刚在朝阳区王子营某宾馆房间内，利用这个笔记本电脑、读卡器等设备，修改了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交卡内的数据，非法充值42张一卡通，共计4.2万余元。然后呢，在加油站啊、快餐店等地消费，造成一卡通公司实际损失了8143.8元。据这个蒋军刚说啊，他大学时候读的是建筑专业，毕业之后呢，进入了中铁16局工作，后来从单位辞职，被抓的时候正属于无业状态。那在法庭上，蒋军刚对检方的指控一概不认，他说，我电脑送修过，那送修电脑那人也用过，我也用过。他还否认向其他人出售过一卡通。那检方就问说，那为什么两名被害人同时指认你呢？ 是啊， 他说，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案啊，并未进行当庭的宣判。 这就已经开始耍无赖了。不过从他那个怪异的着装和举止上也看得出来啊，这确实好像跟正常人也不大一样。那你说正常人哪有这样在法庭上还耍臭无赖的？现在这证据已经很确凿了，是不是？这事儿不由你来抵赖了，是不是？而且确实要是有这样的本事，你说买了笔记本电脑和读卡器，就有这个篡改修改人的数据的这样的技术，干点好事好不好？ 对，真是， 是吧？吴某啊，喝了酒之后干了傻事儿。他跳进了昌平县生命科学园地铁站的地铁轨道内，扬言要自杀。 哎呦， 影响了地铁运行80多分钟。记者昨天从昌平检察院获悉，吴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提起公诉。又一个涉嫌寻衅滋事的哈。4月9号晚上，吴某呢喝了酒之后，想起来自己跟李某借钱的这个纠纷呢一直都没解决，就想通过报警之后到地铁内自杀的方式获得关注。也就是说啊，不是想死，就是想弄出点大动静。晚上10点多钟，吴某呢先拨打了110报警啊，我要自杀，你们快来。后来呀，他就来到了昌平生命科学园地铁站的东侧，翻过了1.5米高的安全门，停留在地铁和轨道的区间之内，就那屏蔽门都没拦得住他，这生生是翻过去的。随后呢，吴某也不顾地铁工作人员的阻拦，坐在30米高的地铁高架桥上啊，扬言要往下跳，要自杀。而赶到现场救援的武警和吴某与民警协商的同时啊，司机将他扑倒控制住了。检察官表示，在吴某扬言自杀期间，工作人员为了他暂停了地铁南邵到西二旗方向的发车，并且将铁轨断电，这一下就影响地铁运行80分钟，导致多次列车延误，严重影响了市民的出行，还造成了公共场所的秩序混乱。所以啊，吴某的行为严重影响公共秩序，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罪。 哎呀，你说这没事干就出来喝点酒，然后添乱，这真的是让人觉得，你说这么大人了啊， 喝酒出来闹事儿， 没有一点自我行为的约束能力。 而且不，这喝了酒之后，这本事见长啊，1.5米高的那安全门屏蔽门说翻就翻过去了，那地铁随时都是有工作人员在那看守的，这一下没看住是吗？不过也确实啊，这是喝了酒之后跟他讲道理啊，想想别人啊，想想大家的利益，说了也没什么用，这样的人就 能不能不让他再喝了？这一次之后，我估计啊，这吴某应该也长了一个教训和吸取这样的一个经验了。 嗯， 喝不了酒就别喝，真有钱纠纷的事儿，咱跟那个有纠纷的人去说事儿。您闹事儿，这算什么本事？是不是？ 再来看这一条，今年22岁的高某啊，是一家公司的客户代表。他利用职务的便利呢，挪用了公司55万余元飞机票款用于吃喝玩乐。最近呢，高某因涉嫌挪用资金罪在朝阳法院刑二庭受审。据朝阳区检察院指控，1993年出生的高某在2012年6月入职一家商务管理公司，负责代理机票。当年10月呢，高某被派往一铝业公司驻点负责。高某发现啊，这个铝业公司结账它并不固定，支付的方式也不同。自2013年9月开始，在铝业公司交给自己飞机票钱之后呢，高某便不再立即把票款交给单位。 那干嘛呀？ 私自予以挥霍。 哎呦！ 将近一年后，高某的行为被公司察觉，公司要求高某补上票款，便不予报警。但高某一直没还钱。今年1月27号，高某单位法定代表人报警，高某啊遂被抓捕归案。 那为什么不还钱啊？是都花光了吗？ 嗯，在庭上这个高某就交代，就说了啊，为了挪用票款，他还以公司的名义申请了一台 POS 机，绑定的个人的银行卡，这样呢就可以直接将这个票款打入他的个人账户。那这些钱都被吃喝玩乐挥霍光了，无力偿还。那高某说啊，朝阳区检察院建议以挪用资金罪判处高某有期徒刑4年。该案也未当庭宣判。 你说才22岁，年纪轻轻啊，这事儿我觉得做的过分呢，不是说他对公司做的多过分，他对社会做的多过分，他对他自己啊实在是太过分了。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就是过分啊。这个张小辉说，我检讨一下我自己吧。10几年前，我开车拉着家人回家，有一辆小客车开到我前面啊，一脚刹车，险些造成追尾啊。让我气愤难忍，后来我跟他一路斗气。 嗯， 现在想想自己也觉得很危险，你说这要真惹出事儿来不值得。10几年了，我一直引以为戒，遵守交通规则，躲那些不守交通规则的人远远的。 哎，真的，这在路上开车啊，这各种提示都告诉大家不要开斗气车。 嗯， 因为本来可能是险些发生事故，你这么一开斗气车，那很可能就造成更严重的事故。 那好在好就好在张晓辉，你看咱这位听众朋友是一个有自省能力的人，是吧？ 哎， 知道当时这个意气用事了，咱以后不再犯不就得了嘛，是不是？ 嗯，这云淡清风就说啊，说一些养狗的人士啊，每天遛狗的时候就让他自家的那个狗啊，在这个小区行人路上啊大小便， 哎， 这太过分了啊！每天只要我外出就能看见，这对我心情什么都有影响。 你这看见还不错，最可怕是没看见，这一脚就上去了， 哎呦， 是吧？这个 old 都还说呢，这传媒大学也不错，这不知道让不让参观哈？ 让吧， 让啊，那太让了，当然让了， 啊， 欢迎您来中国传媒大学参观啊！ 是，这又见青天说啊，有些出租车司机过分。为了这个揽客源，竟然把车啊停到十字路口的这个拐弯处，弄得骑自行车的人都不得不和这个机动车抢道 啊。那确实挺危险的，不过这出租车有一部分啊， 嗯， 这个安全意识不太好的这个司机确实说停就停啊，那一脚刹车跟着你后边，让你觉得有这心都跟着悬着。而且有的时候乘客从出租车上下来啊，也不看后边有没有自行车或者行人啊， 嗯， 说开车门就开车门。 哎呦， 那一出看的真是心惊肉跳的。 没错， 嗯，实在人说，我觉得那些在公共场合这个骂骂咧咧的打闹的那些这个男女们啊，不太合适，有点过分啊，这行为不合适了，是吧？ 是， 嗯。 这个无形无相不即不离说，我是一个住在麦子店啊农展南里社区年逾花甲的空巢老人，今年呢空调需要加氟， 嗯，加吧 啊。一个在社区游动的吆喝者带着一个人来到我们家， 嗯， 先用聊天套出我是空巢老人啊，在给我加氟的时候，这个室外机喷了点什么液体， 嗯， 在这个壁挂上喷了一些泡沫，收了我750元就走了。 哎呦，这么多钱。 但是空调还是不制冷， 下午让他们来人说啊，压缩机坏了，又让我出800元从他那儿换一台二手空调。 那前面那750不就白花了吗？ 啊，后来街坊告诉我说上当受骗了，说他们上午就没有给我家锁，这太不像话了，欺负我一空巢老人。 啊，不过这事儿啊，确实咱们老年人这个防骗的意识啊，还是要这个提高一些啊，尤其是上了岁数之后啊，这个面善心慈嘛，就是也是仗着很多这咱老年朋友啊，这个看着年轻人啊烈日炎炎的，这工作也很辛苦很不容易，老年人嘛就有这样的疼爱和慈爱之心，有的时候偏偏抓住了老年人这种善心啊，这个盯上了老年人兜里那点钱，所以说这事儿确实挺过分的，也希望啊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大爷大妈，这个遇到钱事的时候啊，咱这个警惕的神经就要绷起来了， 没错， 这时候不能太这个心软，是不是？ 嗯， 不能让他欺负咱呢。今天和大家说的互动话题一直都在说过分啊，其实说来说去啊，也就是给大家一个不良情绪的出口，这事儿啊说过就过了，对不对？能说出来的心中所有的不满的情绪说出来，它就疏解开了，人生还是非常美好的。每次看到这种这个让人觉得心里过分堵得慌的事儿的时候，您回想一下今天的碧蓝如洗的北京的天空，一瞬间都敞亮不少，是不是？ 没错， 今天我们的大城小事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互动，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见， 再见。 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买理财带缴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北京音乐广播8月19号于国图音乐厅举办 FM974百字情书七夕浪漫情歌会，音乐广播 DJ 一展歌喉，众多知名歌手前来助演。 2015年的这个七夕，以爱之名为你带来情书与情歌的跨界组合，收听各栏目直播互动，前来抢票，我们一起听情歌。